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头先我哋讲到天津嘅问题啦，其实喂谂谂下咧，天津呢个问题咧，其实系暴露咗一个好严重嘅一个全国性问题。尤其系咧，我哋而家见到就系话泰国啦，最近呢个大爆炸事件、炸四面佛嘅事件咧，就话针对中国人啊嘛，即系已经有一啲内部嘅一啲警方嘅信息就透露出嚟，系针对中国人嘅袭击嚟嘅，一早已经有预警噶啦。咁而呢一啲所谓针对中国人嘅原因，就系因为咧之前就泰国就系遣返咗一啲疆独分子咧，就翻去大陆，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好似学谭博话斋啊，俾人先奸后杀啊，又成啊，即系我唔知有冇咁严重啦。 咁呢个系阿谭最先喺星期二党嘅笑谈里边咧提出呢个观点嘅，因为佢话系收到一啲佢旧同事啦，中国时报喺泰国嘅记者里边出嚟嘅。咁而尋日都反覆印證咗呢樣嘢嘅，因為第一佢就話嗰個似係中東人，或者係唔係本土嘅人啦，即係黃衫嗰個，即係花生嘅新聞裏面都即係 cap 咗幅圖啦，路透社嗰、那個。咁就但係究竟係咪同遣返呢樣嘢有直接關係呢？我又唔敢講，因為點解呢？今日有個最新嘅講法，不涉及國際嘅恐怖組織。亦都冇承認到呢個責任，因為點解呢？通常國際嘅恐怖組織呢係需要承認咗個責任，呢樣嘢係重要㗎嘛，即係我搞完事你唔知我搞，咁你咪唔知我嘅政治訴求係咩囉，你同唔同意佢訴求一件事啊，係咪 即係巴解咁樣啊， 咪囉，巴解嘅時候都會認㗎，即係愛爾蘭共和軍都會認㗎嘛，就係呢個係我做嘅咁樣，但係今次係冇正式去做呢樣嘢，搞咗咁多日啦， 咁亦即係有冇可能四面佛其实都好似天津咁样装咗一大堆化学品咁样奶嘢呢， 咁唔会咁夸张就係。 嗱咁讲，即係我昨日同阿萧公讲过一样嘢，就係话如果你係以呢样嘢嚟去勒索大陆人，即係或者中国政府，咁呢样嘢当然唔成功啦，因为第一共产党呢係视人命如草芥，佢唔会觉得呢利用呢啲啊游客嘅生命呢威胁到佢任何嘢嘅，係绝对唔会嘅。而但係就你要諗一样嘢，如果 死十个当五伤啊，即係对共产党。 你当呢样嘢唔係，即係我起码都觉得係可能性之一啦，叫做係有恐怖分子係针对大陆政府而嚟嘅，针对共产党而嚟嘅。如果真针对共产党而嚟，佢睇返呢个天津嘅大爆炸嘅话，我哋会发现见到啲咩呢，就係话天津嘅大爆炸其实佢而家系呢个天津港其实系保税区嚟嘅。而呢个保税区呢，点解会有咁多呢啲危险嘅化工品呢，就係因为呢做呢啲转口贸易呢其实係有利可图。而做呢啲点解会做呢啲有利可图呢，喂，因为人气我取㗎嘛。嗰个叫做系环境破坏，嗰个成本系非常之高㗎嘛。 你知唔知最近喺网上世界里面呢已经有一个讲法啦，啲美国人去到呢一个大陆。你嘅环境就破坏晒，我哋享受清新空气，跟住我继续赚钱。 係呀。 係咪 系啊， 何乐而不为啊？对美国佬嚟讲， 系啊，所以我见到就系话，大陆有好多叫做系，譬如好似做嗰啲手机啊，嗰啲叫咩？佢一只原材料叫做嗰啲咩有色金属系定乜鬼嘢？ 木啊， 吓木啊，系嘛？ 系啊， 喂，其实嗰啲又系啊嘛，佢系对嗰、那个环境破坏好大嘅，但系佢又可以咧咁样倾销咁样卖俾你，咁佢就系赚呢啲钱啦，就系赚呢块钱啦，但系咧就毫无毫无即系底线可言嘅。咁但係正正就因为佢要谷 GDP 嘛，咁咪谷 GDP 囉，喂，咁正正就係因为呢嗰啲保税区啊，或者税务优惠啊，你进出口啊都係可以减税嘅，变咗呢就係、是、我见读媒有一篇文亦都咁讲啦，就係、是、话喂你全国有几多个保税区啊，有几多咁嘅有税务优惠嘅保税区嗰啲港口啊，係有成16个，深圳已经有3个， 你諗下每一个保税区都有呢啲咁嘅化工品嘅， 其实呢 几危险啊！你话 喂，最近福田口岸都有噶咯， 系啊！ 天津呢单嘢咧引起大家嘅关注，国内嘅企业除咗同即系政权勾结之外咧，喺度违规之外咧，第二样嘢其实过去嘅日子里边都不少噶啦，啲血汗工厂啊，系咪？你谂下嗰阵时候 iPhone 拎去呢一个富士康做嘅时候，点样对啲工人啊嗰啲咁嘅，其实已经系。冰山一角噶啦，嗰啲問題大家都知噶啦，大家已經係感冇感覺啊！睇完之後已經係，不過你今次咁大鑊，學你話齋變咗 atomic bomb， 係啊， 係啊， 原子彈咁爆發，你先至反省呢個問題啫嘛。 唔係佢做一啲對環境有高危嘅一啲產品啊，佢嗰個危機意識不足啊。喂，你做呢啲呢啲化工存倉嘅嘢都尚且如此。咁你話如果你要搞呢啲咁樣嘅核電廠啊，喂，尤其而家你啲核電廠啦，你淨係就係講廣東啊，即係已經再建已經有三個，其中一個喺呢、這個台山，仲話係偷工減料嘅添，同法國一單有問題嘅。 同埋你好簡單啫，翻開講即係泰國嗰個嘅所謂嘅恐怖襲擊嗰個問題啦、其實你一個禮拜裏面係發生兩單啲咁嘅嘢。所以有啲人話：喂，外交部出唔出聲？梗係出聲啦、大哥，點會唔出聲啊？明係針對你中國人噶嘛？喂，但係你個政府會唔會出嚟講就話你而家係挑戰緊我哋？你敢唔敢咁講？你都唔好意思咁講咧，係咪？你點樣對你自己人啦、啊？係嘛？我當係嗱，你有兩個假設啦，一就係呢一個嘅所謂嘅疆獨分子啦，係嘛？你點樣對人哋啊？你逼人哋泰國政府，如果我呢個假設你啱，逼人泰國政府去遣返嗰啲人返去你嗰度，其實呢個係違反咗所謂嘅聯合國嘅難民政策㗎嘛。咁嗰個軍政府咁咪梗係求其啦，就下你啦。咁咪出事囉，係咪搞埋自己添囉。 其實就係軍政府乃共而起嘅呢件事。 冇錯啦。喂，第二個你話所謂 ISIS， 即係話同你都唔妥啦。ISIS 老实讲 ，ISIS 最憎系咩啫？系基督教文明啊嘛，最憎系咩啫？美国佬啊嘛， 但泰国佛教国家嚟嘅、 啊，咁啊立埋你嗰度啦，而家。 第三個講法就係、其實泰國佢自己本身咧，周圍都有啲回教遊擊隊喺度嘅，咁即係點解泰國佢到而家都未公布究竟係咩人或者有咩組織承認責任呢？某程度上會唔會話因為泰國佢自己本身唔想公布呢一單嘢，去達成呢班組織宣傳自己嘅個目的先揞住呢，咁樣都有咁嘅可能嘅。 喂，同埋而家你睇到嗰個政治形勢，如果你中國政府面對咁嚴峻嘅一個嘅一方面人禍，第二方面恐怖襲擊，喂，你嘅政府唔係應該出嚟講？如果你西方國家一定會強烈譴責噶啦。喂，去四面佛嗰啲全部我人嚟噶喎。 係啊，啱啊。 係咯， 喺你嘅角度覺得係你嘅人啦、台胞又係，即係香港同胞又係，係嘛？喂，死最多係你呢啲個明針對你，你咪應該強烈譴責啦，對呢個行為，係嘛？即係美國佬咁，如果你假設美國佬。嗰班全部係美國人嚟嘅，喂，美國佬會點樣對付？因為人哋覺得一條命都係好重要噶，人命唔係計數目噶，係個計個 quality 嘅質噶，大哥。你而家一單又一單，明係替你眼眉啦。 但都提到佢麻，睇到佢麻木喎、嗰下先恐怖。 係啊，真係㗎，呢個真係麻木啦。咁喂，咁啊，其實講泰國呢單嘢咧，其實 講開替眼眉。 唉，讲起睇眼眉咧，而家香港都有睇眼眉啦。嗱，老实讲，大陆咧就而家咁多镬，喂，而家即系我谂习近平都自顾不暇，咁你变咗就系、而家反而系咧，边个最开心啊？梁振英最开心，系嘛？而梁振英最开心咧，哇！呢条友去做嘢又系冇底线，因为呢个又系共产党嚟嘅，美国系 地下党员。 咁啊，嗱，你最近咧就差唔多一周年啦，系咪？即系呢个仲有一个月就一周年啦。呢个雨伞运动，咁就你见到商学嘅人，即系你见到罗冠聪又拉啦，学联嘅罗冠聪拉啦，咁啊呢个阿黄之锋又拉啦，咁啊仲有一位即系另外都系一个黄之锋嘅肥仔，唔记得叫咩名啦，都拉。咁啊除此之外， Derek 啊， 系啊，即系针对肥佬礼嘅一啲所谓叫咩收钱啊，一啲叫做系怀疑啊，有私相授受用呢啲嘅唔同嘅政党嘅泛民嘅政党私相授受嘅案件咧，即系亦都系。即係針對住係咁就咁樣嚟，咁之前其實針對肥佬禮嘅案件咧，咁即係你見到民主黨又有啦，咁工黨又有啦，喂而家今日殺到埋嚟社民連添，今日我見到就係捉埋長毛啦，就協助調查啊嘛，係嘛？ 喂，好明顯，如果你從即係雨傘之後。而家開始所做嘅嘢，由喐嗰班所謂嘅本土嗰班人， 係 先嘅，或者喺救護喺旺角嗰班咧，跟住就排隊啦。 係啊， 無一幸免，所有同雨傘運動有關嘅人， 呢一兩個禮拜枕住嚟嘅。 嗱，先嚟喐學聯嗰班，即係新手，因為以前佢哋都未面對過差佬噶嘛。 係、啊， 對社民連嚟講，你揾差佬喐我哋。我驚條毛咩？我都習慣咗㗎啦，係咪？咁你咪而家攞 ICAC 嚟對付囉，係咪？因為點解呢 ?ICAC 由即係過去嘅日子裏面建立咗咁好嘅形象，由呢、這個即係肅貪倡廉呢個角色裏面，喺由70年代開始到今日係 OK 㗎喎。如果 ICAC 都喐你嘅話，即係話你好有問題啦，喺香港人心目中醒唔醒？梁振英而家已经系当咗 ICAC 佢嘅东厂啦。我嗰阵时候收咗风啦，即使你控制到个高层都好，即系你话呢个警务处处长或者廉政公署处长都好，我听到就话白韵龙可能系地下党员啦，系咪？但系嗰班中层嗰班人咧，即系依然系 professional 嘅，依然嗰班系香港人嚟噶嘛，而家都无一幸免。从呢单 case 我哋睇到，你之前。老实讲，你爆攞人哋个偷人哋个电脑做 hacker， 爆晒嗰啲嘢出嚟，喂，嗰啲系不法噶嘛？ 喂，其实做 hacker 嗰个已经系不成熟使用。 喂，你系咪差佬应该要查咧？点解人哋嗰啲资料会俾人偷晒嘅咧？ 哦、啊，佢仲要俾咗呢个文汇报、啊，文汇报都有嫌疑、啊，咁样不诚实使用电脑， 系咪？先系喺即系某报，系咪？系、出噶嘛？ 文汇报咯。 喂。咁你嗰啲咩報紙啊？第二，你明顯地係針對成個雨傘運動而嚟㗎啦。 係啊。 喂，而家你出動埋 ICAC， 喂，老實講，喺香港嘅社會裏面，政治捐獻有咩問題㗎？冇條件嘅政治捐獻有咩問題啊？ 更加冇問題啦。 不過我哋唔會話阿龍捐咗幾十萬俾我，我又喺度周圍喺度宣揚啫。花生台都唔會咁做啦。邊個捐咗錢俾我哋都？唔知嗰啲係咩人啦，亦都唔好意思話俾人聽咩人啦。因为你明知你作为一个反对派嘅话是不受当权者欢迎的。你怎会公布你自己捐款的名单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事，而是觉得我怕，因为我公布了个名单那条友觉得很尴尬。或者令到隔离那条友很尴尬。 不适合公开呢，纯粹是说。 是不是有什么这么秘密啫？是不是肥佬礼捐钱给即是泛民的政党。我都讲过很多次的，很正常。只系得佢一个捐钱就先，反而系唔正常，大哥。 唔系唔正常，系悲哀添啊！ 系咪啊？你而家出动 ICAC， 今日去喐长毛，咪又系喐翻爆料嗰啲。爆料嗰单嘢你唔查先？ 系、啊， 你真系查我哋呢单？ 咪好简单啫嘛！ 喂，仲好笑。 系啊， 屌你，冇人敢喐 ICAC， 我陶君衡就喐你 ICAC。你出法庭命令叫我陶君衡做呢一个嘅控方证人咁就冚家祥。我去 ICAC， 我第一句我边同佢讲，你系咪主管负责呢单 case 嘅？你系吗？我话做乜你唔打俾我？你要出 high court 嘅命令俾我，叫你答啲问题，你点知我唔答你啊？阿哥，你真系明玩我啫？你朝头早八点钟嚟我屋企，星期一，叫我七日之内一定要答你嗰个问题。你真系凶我而家，你特区政府而家凶我哋反对派。大家都惊噶，因为佢有警告其他人啦，佢冇警告我，我虽然唔怕，你又冇叫我唔俾我讲，你又冇叫我唔可以联络其他人，大家都腾噶。面对 ICAC， 但系我陶君衡就当你系差佬嘅啫，屌，你咪喐鸠我咯，屌我收捐款唔得啊！但系我哋嘅人从来唔会你系捐咗钱或者唔捻捐钱俾我而去做或者唔做嗰啲嘢噶嘛，大哥，我哋从来都讲系冇条件噶啦。 捐一錢俾你嗰條友都習慣咗冇條件噶啦，因為係支持你嘅理念啊嘛，支持你過去嘅工作啊嘛，唔係叫你要求你未來做咩啊嘛，你告條毛，話俾你聽，特區政府你告到長毛，你告到李卓人，除非你特登想玩佢，明冇證據嘅你都要律政司起訴佢，等佢纏繞佢一落， 蹉跎你，蹉跎你時間， 你逐個揾我哋用 high court order， 你估我哋驚你㗎？屌！咪当政治迫害咯，屌！而家喂，大家而家 唔系，其实我政治迫害都好捻明显，因为其实嗱，你记唔记得早排咧？入咗嘅，即系因住呢、這个雨伞运动入即系被告嘅、被捉嘅一啲市民咧，起码达成三百几个，但系最后尾上 court 嘅廿个，而最后尾入嘅只系个位数字嘅案件，即系俾人捉的。 嗱，我好明白佢嘅谂法点嘅。嗱，作为梁振英呢个六八九。真係地下嘅共產黨員，而家佢係要製造一個白色恐怖嘅氣氛，等你啲人驚啊嘛。嗱，你平時你拉長毛唔差佬，屌我哋習慣咗啦。你諗下佢今日去廉署，嗱第一個懷疑長毛有咩理由 call 記者啊？自己去廉署真係 call 記者啊？除非你門口抗議，今次佢都唔敢，一定係廉署放出嚟啦。是咪？ 有权就要 用。我寻日都有怀疑噶，因为我寻日去噶嘛。会唔会有记者喺度噶？屌你廉署你而家变成东厂啊，仆街！你而家呢个香港嘅危险就喺呢度。你估我哋会惊你啊，大佬？喂，收捐款有咩问题啊？屌！你有咩证明我有条件啊？仲有好笑啊！好似长毛话咧咩一传媒咧抽广告嗰个会咧，我听讲嘅啫，我唔知啊，我冇 check 啦。好似冇谂到出席嗰个会议，屌！咁你边可以以权谋私啊？你点可以用陈介南嗰个例子啊？有 case 嘅你唔查，冇 case 嗰啲系查梁振英，你唔查？梁振英偷嗰间收嗰间咩 D 唔知乜 Q 啊 ？D T 二世日本同埋呢个， 我点解再入乜嘢做呢样嘢？ 喂，仲有啊，佢啊，即系早排呢个喺愉景湾啊，即系。 就係、是、香港興業查某升間公司，咁然後就喺愉景灣嗰度個拉高個地積比率啦嘛，講緊。 佢然之後佢自己私底下去打電話俾呢個規劃署啊嘛，叫佢幫手啊嘛。 大家好似再忘記咗佢競選期間僭建嗰啲嘢噶咯。 話俾你聽，如果真係以權謀私，因為係利用自己嘅所謂公職人員呢個身份，嚟做一啲捐錢俾你嘅人做乜或者唔做乜嘅話。你拉晒民建联嗰啲契弟啦， 系啊，民建联啲契弟真系好大镬。喂，谂下佢自己都讲到明啊，阿鼠王芬都讲到明，佢而家系呢个扶贪委员会啊嘛，系咪？啊，佢支持呢个五千万搞呢个音乐喷泉，唔净止啊，佢而家喺呢个咩咧？即系民建联啊，即系嗰啲建制派啊，又喺呢个林村嗰边啊，又搞一个成个即系呢个咩啊？ 天安门咁样嘅主题公园，许愿树。 喂。净系得一个人反对啫嘛？ 喂，同埋你咧，你谂下佢成个过程里边咧系双管齐下嘅、先系立法会系喐嚟，就系、是、你冇申报。嗱、呢个闹咗招唔出奇啦，但唔系大件事啊，系咪？我认咪得咯。咁亦都老实讲，呢个系公开秘密嚟噶，系咪？我哋有几多个商家佬啊？肯捐钱俾民主派啊？肯捐钱俾反对派啊？喂，捐咗咁多年，下下提出要求啊？提出要求你未必听啦， 喂，提出要求未必做到啊，其实 喂好简单啫嘛，我同成日同你哋一齐做节目，你喺我身边，你都会讲呢样讲嗰样意见噶，同你有冇同我做节目同讲嗰个意见，未必有直接关系噶嘛，大哥，咁同你俾钱同唔俾钱有乜关系咧？咁我哋相同立场去研究啲策略同谂法嘅时候，偶然可能但系冇直接关系嘅嘢，系同样嘅乜问题？系咪？即使你话，例如话嗰阵时候，梁家杰又好，李卓人又好，毛孟静又好，话撑一仔，喂，同佢捐钱有乜关系啊？大佬，你抽广告，因为你利用你嘅政治影响力，系影响香港自由经济市场嘅运作。你唔系睇紧嗰份报纸嘅咩？我理得你系东方同苹果，我都会咁讲啦。如果你东方抽广告，就算你老细冇捐钱俾我，我见到咁嘅现象，我都觉得好恐怖啦，系嘛？佢会直讲啊嘛？何况嗰条友根本就冇出席嗰个会议，你告条毛啊！今次唔系捐条毛啊，告条毛啊！你劳师动众揾我哋咁多人出法庭 order， 七日之内一定要去即系提交证供，因为我唔可以保持缄默，因为我唔系 suspect。咁你真系想做乜嘢？你唔识打电话俾我哋，我第一句我咪投诉咯。 你未錄影之前我投訴我話你個主管係邊個啊？我話你下次你見我嘅時候，你好俾個答案我點解啊？係嘛？你就係兇我啫嘛，你怕我驚嘛？係嘛？個差佬嚟我屋企就好正常啦，估計到噶啦，亦都遇過啦。如果 ICAC 嚟屋企嘅時候，你驚唔驚？哦，原來你協助調查。 但問題影嗰張相個 first impression， 你走入去廉署，長毛走入去廉署， 我冇影相， 咁就大鑊。 廉署算好噶啦， 即係講緊嗰樣嘢。 佢可以做埋呢樣嘢嘅，話俾你聽，你幾公開，係嘛？出邊就報曬啲記者喺度，你又唔敢講，你梗唔敢講噶嘛？你唔知會唔會妨礙司法公正噶嘛？你唔知會唔會影響個案情噶嘛？咁我諗下諗下，咁你以前差佬拉你，你哋又全部係咁講，係咁屌柒佢。咁 ICAC 唔撚屌得啊？咁你咪喐我啦，我預咗你喐我哋㗎啦，屌！咁有乜分別啫？咪都係執行機關，唯一就係形象衰啲，就覺得啊廉署好撚公正。我而家話俾大家聽，廉署都係玩完㗎啦，俾你聽。 嗯， 你查得呢單嘢，你證明你玩完啦。 嗯， 捐錢同究竟做唔做嗰樣嘢根本係冇關係㗎嘛？除非你 proof 咗嗰樣嘢有邏輯關係，你先去走去搜證啦，先揾我嚟搞啦，大佬。 阿六八九啊，真系不惜一切玩殘香港所有有公信力嘅機構喎，康 U 又係咁樣，廉署又係咁樣， 唔係所以而家你話就應該啲中層嗰啲友咧都頂唔住，你好明顯睇到，以前就話就算共產黨可以委任廉政公署專員都好，你搞唔掂下邊嗰班人，因為下邊嗰班有 bureaucratic resistance， 而家唔係啦，落 order 啲友照做啦，咁你點算？喂，你從呢段時間已經可以反映到㗎啦，即係雨傘運動之後，成個嘅 atmosphere 係乜嘢？你班反對派佢點樣令到你冇運行？好簡單啫嘛，選舉嘅時候起訴你，咁你點？日嚟緊啦，係咪查得嚟差唔多啦？ 唔係，其實 咁你選定唔選啦？ 係啊， 你點同你嘅選民交代同埋解釋啊？ 冇，你成日話即係 我因為係我未正式定罪，我而家都係無罪咁啊。 唔係，我哋成日話法治係香港人核心價值啊嘛。咁 冇啦，你諗下呢間 case 好簡單，唔好話 你諗下之前我知唔係我哋已經係排好後噶啦，所有人都噤若寒蟬啦。 我唔講呢單， 冇人敢講啊，冇人敢公開講啊。 最簡單啊，廣告 你喐我，你叫我嚟幫手做控方證人，我梗係喐你啦，大佬。屌你朝頭早八點鐘嚟我屋企， 唉， 喂，你有冇乜咁大件事啊，大哥？我知啊，知唔知啊？唔知嗰啲嘢。系嘛？咁多年前嘅嘢，边度记得咁多啊，大哥？系咪啊？我唔系讲案情啊，我而家即系话俾大家听，从呢一个现象可以反映到，究竟梁振英系一个点嘅契弟？ 嗯 嗯， 对付意见嘅时候，已经系所有嘅武器都用晒， 嗯， 亦都唔会面红耳赤，亦都唔怕自己。 同埋佢而家系无差别噶嘛？咁你见到就系、是、喂，而家连玉敏都咩啦，都拉啦，系咪？咁啊， 咁佢又好憎玉敏嘅， 系嘛？ 吓、啊，我据我所知就 系嘛， 唔知而家有冇 update 啦吓，咁啊，你知阿爷都系噶啦，唔同线噶嘛，吓、 嗯 啊、梁振英一条线，黄毓民一条线，咁大家各条线都未必有协调嘅，大家都系争功嘅，大佬系嘛， 邓艾忠会嘅角色、啊，你咁讲法真系， 嗯，咪但系我好奇怪咯，即系你见到即系反而咧，阿热狗咧，即系呢个法国佬嗰阵时冲入呢个立法会嗰单嘢又冇事喎，又 全部系社会服务令 啊，不过人哋律政署都上诉， 啊系佢去而家去即系去再去检讨翻嗰个刑嗰、个罚则啊嘛，系咪、嗯？喂，咁但系你细到去讲到即系黄之锋有一单案就系琴日判啫嘛。即係掟蛋啊嘛，黃之鋒都俾人掟蛋啊，一個黃之鋒俾人掟蛋，一個咧就係阿財爺，即係呢個曾俊華俾人掟蛋，你諗下待遇幾唔同？ 哦，黃之鋒嗰個俾掟人嗰個就只係罰幾千蚊嘅 啫，係幾千蚊嘅，其中一條友仲要係手緊行為嘅添，都係加千五蚊嘅啫，都唔使積錯喎。喂，你諗下，喂反而你見到阿邊個阿 Derek 仔係咪？喂，佢掟啊呢個曾俊華，喂即入三個禮拜喎，佢都冇呢個案呢個，佢甚至乎唔係守行為啊，佢連案底都冇啊，都要坐啊！你諗下仲公唔公平咧、啊？你話 法官係有酌情權嘅呢方面 嚇，唔係咁，但係你難以服眾啊嘛，大佬啊， 唔係所以嗰陣時候我哋喺度講就話成個公民抗命嘅運動咧。大家都是在一條船裏面的。這條船裏面呢就是呢而家佢已經是無差別對待。用曬佢所有嘅武器。你諗下連廉政公署 過去咁多年俾香港人嘅感覺嘅誠信，個所謂嘅 integrity 都壓埋落去，嚟喐你班友。 但唔係喎，我見到今日咧，即係 你變成一個政治工具同武器，同即係等於係國家機器一部分嘛。以前佢都唔敢喐廉政公署，因為佢仲要利用呢一個組織作為喺香港市民心目中嘅形象裏邊咧，係、真係喺法治精神嘅框架下邊咧，講得好聽啲咧、就係去處理呢啲真係捉貪槍廉嘅嘢。 但問翻個基本嘅問題，即係既然你玩得公民抗命嘅話，你哋係咪應該會坦然面對呢啲？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我公開講啦，屌你估你同差佬同廉政公署有乜撚嘢分別咧？ 坦然面對，但係都要大聲屌柒佢啊嘛。 唔係你屌屌柒佢㗎，冇人敢屌啊！喂，之前嗰幾個政黨冇人敢屌啊！我估啫，我唔知啊。喂，陶謹申嗰時候冇事啊，毛孟靜冇事啊，梁家傑冇事啊， 係 李卓人冇事啊，李卓人直情係公開走佢屋企攞佢啲嘢走啦，肥佬拉冇事啊，冇人敢講啊。冇人敢挑戰佢啊！喂，我都唔係當事人啦、啊，佢叫我即係逼我做呢個控方證人啊嘛！我講啊，喂，你有冇搞錯啊？你咪打俾我咯！我話我 refuse 你，我唔肯俾任何資料你，咁你出正常係嘛？因為我真係要咩啊嘛？咁但係點解你揀嗰間 case？ 點解要嘥時間去做呢樣嘢咧？一個個 box file 喺度。周圍去即係而家攞搜查令， 即係要釘死佢咁滯喎。 喂，咁你同過去嘅喂今日嘅共產黨都仲係，或者過去嘅國民黨，透過你自己嘅國家機器去打擊異見，去清剿所有嘅反對派，冇分別啦。同一個獨裁國家，所以香港即係 Joe Junior 講得啱嘅 ，Hong Kong is dying。我嘅判斷就係 Hong Kong is dead。 冇仿效天津嘛，咪咁樣咯。 哇！你唔好讲啊，今日我见到咩啊？呢个叶柳系嘛？叶柳嘅助手 Eric Chan 嗰单嘢啊，吓即系因为一仔咧，佢今次头版就 cover 话佢即系以前有影人群底嘅啲前科啊嘛。喂，佢今次好似直情话有个中联办嘅人咧，就话叫佢约佢去深圳咧，就佢同佢倾呢单嘢，叫佢唔好再搞呢个叶柳嘅外逃啊！黐捻线啊，真系，即系佢咁样去即系。可以咁樣喎，而家係去到係咪空埋傳媒，即係用呢、這個廉署做一個政治工具。 唔係佢想毫無底線，但到底係咩呢？簡單總結一句啦，第二節完結之前，等大家襟若寒蟬，等你大家以後做得唔好咁過分。佢其實學咗少少港英嘅做法㗎，當年港英都係透過呢個尚方寶劍啊，呢、這個武器嘛。咁當然大家對港英係好大嘅信任啦，覺得佢唔會 Q 亂 Q 咁嚟啦，話曬佢背後都係一個民主嘅國家， 有底線， 有少少底線啦，有原則啊，係咪？有少少規矩啊，但而家冇噶嘛，冇嘅，而家係變成一個工具嚟嘅啫。 咁冇梁振英本身係紅黑結合，咁紅色加黑色咪屎嘅顏色咯。 我見到最得意就係而家連方國山都賴嘢啊嘛呢啲。要方国山都俾人告啊嘛，黐线嘅真系，屌你即系，唉，好啊，下次翻嚟。 Hello，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华。